真，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和耶那是蓝天与白云，伴在了欢欣，和耶我想心里真又真又无空快。世界太灰沉，每次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我说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斗阵。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守着点来度一生，活在你心坎，和耶那是蓝天与白云，活在了欢欣，和耶我想心里真又真又无空快。热炽的心也是温暖，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白云，这里是仙刀客栈，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貂蝉美不美呀？ 美， 漂不漂亮呀？ 漂亮， 好像是个神经病一样。好，开个玩笑哈，这里是仙刀客栈，我是貂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呢-1度，西北风4至5级，空气质量呢为优。明天的尾号限行是5和0，提醒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我的天哪，突然感觉这个 零下一度 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是羽绒服、雪地靴的概念，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在我们那边就应该这样了，因为零度以下很难见。 对，而且是西北风4至5级，今天风还是蛮大的。 对，风大就觉得会冷， 会冷一些。那么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出门要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哈。 是的。 哎，四娘问你个问题哈，这个天气降温了，你喜欢在天气冷的时候吃些什么？ 啊，降温了，一般就是吃热的呀，像火锅啊，烤肉啊，还有一些，哎，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 比较暖和的， 人比较多，然后火比较大的地方。 对，像我们东北啊，在一般冬天时候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大锅炖。 啊， 做炕头你知道吗？哎，围着这个锅坐，坐在一起，超暖和。然后呢，除了这个火锅烤肉咱们就不说了，这是冬天的非常好吃的一些东西了哈。那有听众喜欢在冬天去吃烧烤吗？ 应该有吧，一年四季这个可都是络绎不绝的，这个 都是心头好。 对， 因为吃烧烤它有个炭火在烤着，真的是蛮暖和的。 是是是。 但有时候夏天去吃烧烤会觉得，哎呀， 因为 太热了哈。 啊，我觉得可能有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烧烤一定是路边摊儿，现在烧烤都不那样了，你知道吗？人家都装修的可好了。 那今天啊，四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超好吃。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云南烧烤，有多少人吃过呢？这个应该 很少有人知道吧？ 不是云南有烧烤吗？ 有的，而且云南的烧烤很有特色，一会儿听我们说就知道了。 烧烤不都是我们东北的吗？ 新疆的、 哦、 东北的、 啊、 是吗、 啊、云南也有了吗？ 对， 是不 是盗取我们的版权了、 应该是南方、就是南方特有的一种 就是云南烧烤。 那这个云南烧烤是要我们听众去云南吃吗？ 当然不会了。 在哪儿这家店？来，我们听众来说一说呗。 好，跟大家讲一讲这家店在哪儿。这家店其实也是在我们北京啊。这个店名就叫做旧辣云南烧烤，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旧辣已经是很正宗的那种哈。地址是在百子湾路35号9号美食花园，也就是京粮大厦的往东200米的路北，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这家店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比如说装修啊，然后或者是菜品呀、跟我们东北那嘎的一样不？ 你们东北那嘎的我可不知道是怎样的装修啊，但是我知道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的这个装修特色是很强烈的一种风格，是吗？色彩很浓烈，因为他们那边有鲜花很多，干花，咱们这边的鲜花也有很多都是从那边运过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的这个色彩是非常非常浓烈的，而且呢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所以这家店啊，我们一进去就可以看到竹桌竹椅，还有这个随处可见的这个绿植啊，是非常非常的清新自然的。 可以说装修风格还是蛮有特点的。 是的，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吃烧烤的店。 是，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到处都有这个民族的一些装饰品啊，像我们云南特有的一些这个铃铛啊，还有这个彩色的丝巾啊这样的。 而且啊，原汁原味的云南烧烤它跟东北烧烤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很咸。 是的， 因为东北烧烤真的是刷很多的那个酱啊， 酱啊， 然后辣这个怎么说呢，辣椒面， 孜然 芝麻会放很多，但是云南烧烤它不会很咸，味道是恰到好处的， 简单的腌制，不放孜然，而且是用炭火烤的， 炭火烤的也是可以说是 突出它本身的味道， 对，纯汁纯味的了。 对的， 那么一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了。稍后呢，貂蝉和四娘会把这家店给听众做一个充分的、 非常详细的介绍， 一个介绍哈。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徐怀钰的《踏浪》哈。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我们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和四娘进行互动吧。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我推荐一家吃烧烤还不错的小店。 好的。 山上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是这位听众叫做感叹号点的歌哈。感叹号说貂蝉的麦说话听不清，有这个反应吗？如果有听众也听不清的话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超客栈，来给貂蝉一个回馈哈。那样的话，貂蝉来换个麦，你们能听清貂蝉的声音吗？好，我们继续言归正传，来宣传刚才说到的那一家吃烧烤的店， 云南烧烤店。 对呀、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四娘？ 刚刚已经说过了，咱们这个云南烧烤呢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是装修有特色，另外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肉串儿啊，它不是普通的这种大肉串儿，可能东北的这个肉串儿特别大，所以呢，这个云南的肉串儿呢它是很小的一根儿，我们叫做小肉串儿，而且这个肉 串啊， 对。而且这个肉啊，它不是牛羊肉，你知道吗？这个肉就是普通的猪肉。 猪肉，哎，其实在北京猪肉串还是很少很少见的， 很少，而且这个味儿啊是特别特别的好，你知道吗？它吃起来特别的嫩，可以说一吃可以吃一大把吧，就是那个用那个签儿装的那种，相当的过瘾，带一点点微辣，而且是，更多的吃到的是肉的这个香气儿， 非常的好哈，那继续来介绍呗。 继续来说一说咱们另外一个难得一见的，在北京是难得一见的，是云南建水派的烧烤头牌烤豆腐。 烤豆腐，豆腐能烤吗？ 能啊，那个臭豆腐也能烤啊，吃过吗？ 但是那个不是炸的吗？臭豆腐不是炸的吗？ 你们这边没有是吗？那我们说的这个呢是云南建水派，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派别，建水派的烧烤头牌烤豆腐。那烤豆腐呢，它有烤臭豆腐，也有烤这种白豆腐的，你知道吗？咱们用的是那个铁网，把这个豆腐盛在上面，就这样烤，烤出来呢也是味道特别的鲜美，外焦里嫩。 好，我貂蝉打断四娘一下哈，刚才好多听众说貂蝉这个麦确实声音很小，听不清哈。那这样貂蝉来换个麦说话，这样听众再帮我听一下好吗？如果听得清的来回复貂蝉一下，貂蝉谢谢你们了。 看来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忠实的听众的，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还要为大家介绍的呢，也是另外一种云南烧烤中必不可少的一样，就是 是什么呢？ 就是蘸水啊，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蘸水是什么意思？ 蘸水那就是云南吃货的必备，你知道吗？不管是烧豆腐、烤串，统统都得蘸着吃。 这个蘸这个水，它应该不是水吧？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这个应该就是小米辣酱。差不多是那种，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种蘸酱的烧烤也是一样的。 它应该是就是调好的蘸料，里面有小米椒和比如说一些酱油啊、醋啊，大概是这个样子调成 的。是的，主要还是小米辣的这个小米椒它做的辣酱，非常好吃的。而我们这家店里面的这个辣酱呢，是来自一位60多岁的老妈妈做的。 哇哦！ 只能说是传统手艺了， 应该是做了几十年了，是吧？ 是的。这个在当地想求都求不来的。 我有这个蘸水，然后烤豆腐，然后这个肉串呢是小串儿，真是蛮有特点，而且还是猪肉的。 而且我刚才忘说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就是烤红糖饵块。可能很多 红糖，不是这个红糖一烤不就化了吗？它不会化吗？ 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哇哦，这什么东西？ 我有一种就是会脑补一下啊，这个烤红糖就是把这个把红糖，我第一时间想到是把红糖放在这应该是一个碟里或者一个盘子里面哈，放在上面烤，然后这个。红糖块化成了红糖，然后蘸着四川的糍粑吃。 没有这么复杂，但是也差不多啊。咱们呢，主要是烤红糖饵块，红糖做的饵块。饵块呢，是云南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小吃了。饵块它就是用那个大米做的，也是跟这个年糕你吃过吗？年糕或者是糍粑差不多的。所以这个红糖饵块呀。

来自张杰的《我的舞台》，欢迎回来，先偷客栈号，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嗯、现在呀、啊，我们不仅有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自己的微信群了。那么同时呢，欢迎所有的仙粉们都来进到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小二会在这里面不定期的给我们的仙粉们来发 福利。 对，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来加小二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进到这个群里面了。小二会把你拽到这个群里面啊，来拉进群。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同时呢，我们仙偷客栈旗下的莎琳蒂曼的美容媒体的美容院也是在相继的开店哈。那么如果有听众对美容师这个行业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13701382155，13701382155。好啦，我们继续来说 好吃的， 继续来说这家的旧辣云南烧烤啊。刚刚都讲了我们这个装修啊、装饰啊，还以及这个特色啊，都是云南特色。 嗯， 那除了这些啊，这家的老板真的特别的用心，你知道吗？ 嗯，为啥？ 他包括他的桌椅都是从云南找的老师傅手工制作的， 手工编制的是吗？ 你知道多麻烦吗？这个从云南找的师傅，这个光这个来去的这个路费啊都不少，你知道吗？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餐具也是云南当地特色的这个粗陶。因为中国喜欢用这个青花瓷嘛， 对， 它这个粗陶碗，周边有一圈淡淡的蓝色，非常非常的朴素雅致， 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对， 那么这儿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酒，你知道什么酒吗？他们吃烧烤配什么酒？ 配葡萄酒。 你怎么知道？ 我看着呢。 而且它这个葡萄酒有一个什么特色？貂蝉， 能燃烧。 咱俩是不是好幼稚？ 哎，没有听着，很讨厌我俩，你俩说什么呢来着？其实啊，他这儿呢喝的不是我们一样喝的这个啤酒，也不是白酒，是一款能燃烧的葡萄酒。 是的，而且 真的是长见识啊！真的是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应该是他们自酿的，我看那个图片，因为它不是红色的，好像是白色的，哎，应该是，难道说是白葡萄酒？只有去喝一喝才知道了。 对，因为这家店呢，貂蝉跟四娘都没有去吃过。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俩一定得去尝一尝， 必须的。 好， 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咱们这儿的烤串都有些什么呢？ 对啊，都有哪些特色呢？ 平常咱吃的什么？ 羊肉串、 羊肉、 啊、 牛肉。这儿都有哈，这就是咱东北人想吃的也都有。 而且啊，他们家的这个签子呢是竹签子，而因为我们平常在北京吃到一些烧烤啊，都是一些对钢的， 钢的 应该是钢的吧，不锈钢的那个，还是铁的呀？这签子穿的这个 羊肉，我觉得应该是铁的，我也不知道。 还有听众知道吗？来告诉貂蝉跟四娘哦，可以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给貂蝉留言。我们平常吃这个肉串的签子是钢的 对 还 是 铁的？是 什么材质的呢？ 是什么的呢？我们继续来说这一家店哈，它的这个签子都是拿竹签子，都是那种穿上去的。 那除了牛羊肉呢，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排骨。咱们吃烤排骨吗？平常 也 有， 吃的 也 有， 但是很少， 不多， 对吗？ 对，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骨肉相连了吧？ 这是小排的骨肉相连，不是我们买的那种的骨肉相连。 咱们吃到的是脆骨和这个肉夹在一块儿，吃起来咯吱咯吱的，特别爽。 而且这个肉也是被腌制的，非常的入味儿。 是的。啊，那么下面一个呢是，另外一种肉了，就是鸡肉。 还有鸡肉呢？ 是啊，咱们看到的这个烧烤的这个鸡肉啊，一般都是用的什么呀？烤鸡翅是吗？ 对，鸡翅，然后鸡头、 是鸡什么？ 鸡头啊？ 你有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见过呀。 有烤鸡头吗？ 有啊。 哎呀，这个还真没有吃过呢，今天第一次听说。一般都是吃烤鸡翅，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奥尔良。烤鸡翅， 对对对， 那咱们这个呢也是 就是撒上一点点盐，然后腌制过以后，烤出来的这个鸡肉也很滑嫩，外皮烤得脆脆的。嗯、 对、嗯，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 是的。 还有烤猪蹄，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店 我最喜欢的了。 我觉得这个店是很多店都没有的哈。 是我超喜欢吃猪蹄。 猪蹄是切成小块的，用筷子轻松就能把这个肉给剥掉，就是它已经很烂糊 了。你别说 了， 你别说，口水已经出来了。 外皮很弹，滋味也足，肉满满的胶原蛋白混在一起，口感超好吃。哎，有喜欢吃烤猪蹄儿的吗？ 我，你知道吗？我以前吃的那个烤猪蹄儿都是整个的，你得拿着那个手拿着那个骨头慢慢的咬下来，但是那样显得特别脏。但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方法，我觉得超级好。 哎， 哎，四娘已经欲罢不能了，已经不能在直播间继续坚持下去了。 哎、我走了，拜拜。 好，这里是仙刀客栈，我是貂蝉哈。刚才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我的麦正常了哈，来，他也点了一首歌叫做《无法证明》，说是一首超好听的歌，那把这首歌来放给所有听众来听，看看有没有那么好听。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刀客栈哈，来跟貂蝉跟四娘进行互动，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还有刚才貂蝉的那个问题，我们吃的这个肉串的签子是钢的还是铁的呢？

像刺猬，相信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语。 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欢迎回来闲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刚才有好多听众在给我留言，这一位叫连达人参花说，烤串签子一般是钢的。然后这个小龟羊说，他觉得有的烤串大部分的地方用的是不锈钢的签子，小作坊一般做工差点的是铁的，因为他发现用过一阵就长锈了。 原来是 这 样。 对， 这 个到底是钢的还是铁的，有待考证了哈。 可能各种都有。 对对的，也请听众来给貂蝉留言，来证明到底是钢的还是铁的。好，我们继续来说刚才推荐的那一家云南烤串店哈。 是是是，刚刚说了猪蹄儿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接下来聊的是烤鱼。 烤鱼， 我先考考你，你认为这个烤鱼一般烤的是什么品种的鱼啊？ 烤鱼什么品种的鱼？ 你要不知道就问咱们听众。 哎，听众知道吗？我想说呢，就是所有鱼都可以吧。 不，有一种鱼用的特别的多，我看谁知道。因为呢，这种鱼啊，烤起来呢，就是这个容易熟，因为它的肉啊没有那么的厚，它容易熟。然后呢，它的这个表皮烤过以后呢，会显得脆脆的，特别的好吃。 然后它这个刺儿就会被烤，烤酥了， 烤酥了。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咱们这个鱼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细嫩，很滑，然后有一点点鲜甜的味道。 那这到底是什么鱼呢？ 这个鱼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鲫鱼，你们知道鲫鱼吗？ 当然知道啊， 我们那边叫洗头鱼。 四娘是湖北人， 湖北人， 对 对 对，他们那边管应该是鲫鱼， 对 鲫鱼， 对鲫鱼，我们那儿叫洗头鱼， 叫洗头鱼，北京以及东北都叫做鲫鱼。 是的，之前还有一个笑话，人家会问洗头鱼为什么叫洗头鱼，是因为经常洗头吗？其实不是那个洗头两个字，它是那个喜事儿的喜，洗头鱼。 这么个意思， 很喜庆的啊。 所以说啊，这个南北差异还是 很大， 蛮大的。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一家店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像经典小吃米线。这个有两种，有小锅米线和罐罐米线。罐罐米线有听众吃过吗？我们吃的一般都是锅煮的了哈。说这个味道很特别，里面有韭菜和薄荷，而且薄荷就是餐厅院里面自己种的，吃起来超级，就是味道超级的清新，有点微微辣的感觉。 啊，自己种的。 对，种的薄荷，然后放在一个小罐罐里头，然后里面上面会有一些韭菜，然后汤有一点是红颜，因为有辣椒嘛，有一点微辣的感觉，但是看着好有食欲呀。 是的，很开胃的样子啊。 然后小锅米线，这个就是酸辣的味道了，辣的恰到好处，不是很极端。酸就是因为放了云南当地的酸菜，味道十分特别，也是非常纯正的味道。除了米线呢，还有汽锅鸡。汽锅鸡我们都知道，它是汤也是非常有营养的。对， 是的， 这儿的汽锅煎的比较独特，因为都是小份儿的，不像别家都是一大锅一大份儿哈。因为点完这个呢，还不耽误点别的菜，也是非常赞，非常好喝的汤，非常好吃。 对，还有这个棒棒鸡。说到棒棒鸡，应该首先想到就是四川的 钵钵鸡。 是，对，差不多，不过味道呢不太一样。云南的棒棒鸡吃起来不是那么的辣，但是食材本身的味道会保留得更好一些，而且味道会很香哦。 而且他们家还有这个炸昆虫，我就 这个口味可能比较重了， 我就不在这儿做详细的介绍了哈。如果有听众这个个别爱好呢，可以去尝一尝， 口感脆脆的， 对， 都是蛋白质。 还有铜锅牛肉，然后乡村凉鸡，然后这个是铜锅洋芋饭，等等等等哈，都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了。 是的， 还有一些对云南特色的饮料，包括这个酸角汁啊，还有自己酿的桂花米酒啊， 太多了， 还有葡萄酒，刚才说到那一款能 点 燃 的 葡萄酒。 对对对， 而且呢，下面好多网友评论说这一家店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有去吃过，是非常值得去尝试 的。 这家店的地址是在白泽湾路35号九号美食花园，金狼大厦往东200米路北，白子湾路35号九号美食花园，金狼大厦往东200米路北就可以了，叫做旧辣云南烧烤，人均消费大概在70多块钱左右，还是 也不贵 了哈。无论是环境还是菜品都是非常不错的。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打烊了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 拜。 拜 拜。